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步天罡》，作者孟西石。第282集，天从云见。 为什么那些人发明了这么残酷的刑罚，你们不去谴责？我只不过多杀了几个人，就追着我不放。 吴炳天手指微动，心头掂量着这个时候能不能抱起杀了银宇一了百了。但他很快发现这个念头行不通，因为吴炳天注意到他跟阴雨鸠燕之间的榻榻米上有一条极细的红线，如果不细心观察几乎看不见，那明显是一道界限。吴炳天与阴雨之间很可能隔着一道结界，又或者眼前的阴雨鸠燕只是投射在这里的幻影之一。吴炳天当然也可以选择突然发动进攻，但如果失败了，他也会彻底失去救人的可能性。与阴雨这样的老狐狸对决，稍有差池都足以毁掉全盘的布置。吴炳天将目光从那条红线上收回去，对上阴雨，后者对他露出了心照不宣的笑容。吴炳天心下一凛，知道自己刚才没有妄动，果然是对的。 那么你打开盒子之后遇到了什么？ 那个时候在场的人除了我两个工匠还有仆人四名，食盒打开之后一股黑气从里面窜出来，但凡被黑气扫过的人全部都倒在地上，立刻毙命，只有我例外。 说及此，阴雨脸上浮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兴奋神采。 只有我，那股黑气到了我跟前，非但没有将我吞没，反而围着我绕了几圈，最后钻入我身前的剑里。 那把剑没跳起来杀了你吗？ 吴局长，你说这是否能证明我就是传说中的天命之人，是注定要接收这股魔气的主人？否则为什么在场的其他人都死了，就我没事？ 阴雨没有理会他语气中的讽刺，并且还很认真地提出了质疑。吴炳天也觉得奇怪，但他没有表现出来。 哼，也许你是天生的恶魔，那股魔气嗅到了同类的气息，自然没有杀你。 我想来想去，似乎也只有这个答案了。可能正是因为当时我在中国杀过人，终于意识到人间至乐不是什么名利，而是永无止境的杀戮，正好与食盒里的气息相契合，所以他选择了我，我也选择了他。 被魔气附身的那把剑不是一般的剑吧？ 不愧是特管局的吴局长啊，一下子就发现了关键。那的确不是普通的剑，而是日本无出其右的神剑。 天从云剑。 天从云剑被誉为日本三神器之一，又叫草剃剑，是从著名的怪物八岐大蛇体内得到的。传闻它通体洁白，常年被供奉在热田神宫，就连天皇也不是想见就能见到的。江户时代曾有神官记录下他的模样，而后又遭遇诅咒死亡，这更令天从云剑本身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可外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那把剑竟在40年代初就被阴雨弄到手了，甚至用它来炼化魔气。以阴雨的身份人脉，办这些事情自然比别人更加方便。 天从云剑无愧于神器之名，它不仅全部吸收了魔气，而且还能够将魔气一点一点地输入到我的体内，让我化为己用。 年轻时我曾遇到过车祸，后来留下了痛苦的后遗症，我的头疾也因此而来。但是自从与魔气慢慢融合之后，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连头痛症也不药而愈了。不仅如此，连衰老也变迟了。现在的我呀，只要定期服用新鲜的心脏，就能维持生命和力量。你觉得这是不是很神奇呀？ 天丛云剑被誉为日本神器，守卫森严，就算你是皇族，他们也未必肯让你轻易拿出来吧。 你错了，天丛云剑哪里是什么神器，它既然来自妖魔体内，当然就是名副其实的魔剑，除了我还有谁能驾驭它？可如果没有那个石盒里的魔气，说到底我也找不到那个契机。古今多少人想要从天丛云剑身上得到秘密，却铩羽而归，只有我，只有我因缘际会，与石盒里的魔气融为一体，由人化魔，才有资格成为天丛云剑的主人。 哼，枉费你也算个老不死了，见识居然如此短浅。我们之前在东南亚杀灭的波贝叶，那才是货真价实的魔物，而你不过是借由魔气躲在阴沟里的老鼠，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阴雨对他故意激怒自己不以为意。 波贝叶，那不过是六御天魔王的一个幻影分身罢了，根本不是魔王本身，只不过因为从本体身上分出来，有了自主意识，他便自以为是。宋恩也是个不自量力的蠢蛋，竟然以为自己能够凭着这份功劳成魔。哼，如果他能早将魔气交到我手里，我又何必拖这么久？不过现在也不迟，因为我已经有了更远大的目标，并且已经在逐步实现。 石碑？ 对，石碑。你们以为你们辛辛苦苦阻止我破坏石碑有用吗？其实我告诉你们的只不过是我想告诉你们的。 吴炳天心头咯噔一下，但他面上依旧不动声色。 你那些关于石碑的资料也是从中国窃取过来的，你以为我们会不知道吗？何必故弄玄虚呢？ 你们不会知道的，因为有些讯息也是我在与那个石盒里的魔气融合之后才从魔气中得到的。 吴炳天想等他说出最关键的讯息，但阴雨却偏偏停住，不肯再说下去。他狡猾地看了吴炳天一眼，似乎看穿了他淡定之下的焦灼。 吴局长，我现在有两个建议，你想听吗？ 我都坐在这里听你说了那么久的废话，你还问我想不想听？ 第一个建议就是转投到我的阵营。你也知道我是皇族出身，哪怕现在改名换姓，依旧拥有无限的钱权资源，在日本没有我办不成的事。我听说吴局长最喜欢的就是当官，但区区一个特管局副局长又能给你多少啊？ 开什么玩笑，我放着中国的特管局局长不当，跑来你这里当个更小的官。 中国固然地大物博，但你要受到的限制也很多，如果在日本那就不一样了。我可以让你掌管全日本的神官和阴阳师，至于金钱和权力，那更是数不胜数。等到黑暗彻底降临世间，整个世界都被魔气吞噬， 昔日那些看不起你、压着你官职的人，都会匍匐在你脚下痛哭流涕，求你饶恕的。 黑暗彻底降临，是什么时候？ 你现在没必要知道。 第二个建议呢？ 第二个建议，自然就是跟你的同事董继兰或者丁兰一样了。 看来丁兰果然已经死在你手里了。 你想见他吗？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